民长记第十一章。基勒阿德人伊弗大是一个英勇的壮士，是妓女的儿子，父亲基勒阿德。基勒阿德的妻子也给他生了几个儿子。正妻的儿子长大之后，把伊弗大逐出，对他说：你在我们父家不能承受产业，因为你是外父的儿子。伊弗大就从他兄弟面前逃走，定居于托布地方。有些流氓聚在他那里，同他来往。过了一些时候，阿孟子民与以色列交战。当阿孟子民同以色列交战的时候，基勒阿德的长老到托布地方去请伊弗大回来。他们向伊弗大说：请你来做我们的统帅，攻打阿孟子民。伊弗大回答基勒阿德的长老说：你们不是恨我，将我逐出我的父家，现在你们遭难，为什么来找我？基勒阿德的长老对伊弗大说：我们现在来找你，正是为此，请你和我们一同回去，攻打阿孟子民，做基勒阿德所有居民的首领。伊弗大对基勒阿德的长老说：你们领我回去，同阿孟子民作战。如果上主将他们交给我，那么我就做你们的首领。基勒阿德的长老对伊弗大说：上主在我们中间作证，我们必照你的话实行。伊弗大就与基勒阿德的长老一同回去，百姓立他做他们的首领和统帅。伊弗大在米兹帕，在上主面前又把他这一切话陈述了一遍。伊弗大就派使者到阿孟子民王那里说：你与我何干，竟来我这里攻打我的土地？阿孟子民的君王对伊弗大的使者说：因为以色列从埃及上来的时候侵占了我的领土，从阿尔农河到亚伯克河直到约旦河，现在你应和平交还。伊弗大再打发使者去见阿孟子民的君王，对他说：伊弗大这样说，以色列并没有侵占摩阿布的土地和阿孟子民的土地，因为以色列从埃及上来的时候是经过旷野到了红海而来到卡德士。以色列曾派使者对厄东王说：请让我们经过你的领土，但是厄东王不肯答应，又打发使者到摩阿布王那里，但是他也不肯。于是以色列便逗留在卡德士。以后他们经过旷野，绕过厄东地和摩阿布地，从摩阿布东面而行，在阿尔农河那边安营。他们并没有进入摩阿布的境界，因为阿尔农是摩阿布的边界。以色列又派使者到阿摩离王席红及赫士彭王那里，以色列向他说：请让我们经过你的领土，到我们的地方去。然而席红不信任以色列，不准他们经过他的境界，并且席红还召集他所有的人民在亚哈兹安营，同以色列交战。但是上主以色列的天主将席红及他全体百姓交于以色列手中，击杀了他们。于是以色列便取得住在那地的阿摩离人所有的土地，取得阿摩离人从阿尔农河到亚伯克河，从旷野到约旦河所有的土地。现在上主以色列的天主由自己的百姓以色列面前驱逐了阿摩离人，难道你还要占据这地吗？